是男女。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森美，欢迎又来到都市男女这个节目。不经不觉已经去到第三集了，我们咁希望喜欢听的朋友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啦。咁如果刚刚加入我们的朋友呢都没问题的，咁我们的节目内容呢都是处于一些都市人的感情问题啦、生活上的问题啦，同埋一些生意上遇到的问题啦，都可以同我分享一下嘅。今日喺我身边依然有我个好拍档 Tony。 Hey， 大家好，又见面啦， 又读信啦吓。 系啦，今日又多个读信啦，读信俾阿森美哥，希望可以解一解大家疑惑。 好，事不宜迟，我哋进入我哋嘅单元。 哇，今日的单元比较激少少，会讲到性呢一样嘢。 冇问题啊，探讨下啦。大家都是男人，我相信马来西亚的听众或者外边嘅听众都好有兴趣探讨呢一个问题嘅。 好，事不宜迟，我哋现在开始。 嚟啦！ 今日我哋有俊杰哥哥嘅问题。好，我现在咧就读佢嘅 title。搞不清的爱，相爱容易相处难，这句说话要亲身经历过才可以完全体会当中意思。各处一方的时候总是很挂住对方，很渴望对方的拥抱，渴望对方的体温。哇，俊杰哥哥好爱啊，但是一旦相见相处这一小段日子，我才发现并没有那么渴求，一直耿耿于怀对方满足到自己的性方面的要求，所以心里面总会好想回自己家算了。哦，即是说俊杰哥哥不满意对方满足不到他，有时候心里面总是挂着回家自己一个人解决。哇，好可怜啊， 即是找五姑娘啦。 是五姑娘少少但是回到家一个人的时候又特别想念对方，只是在他身边的时候就得不到自己渴望的性需求。那俊杰问啦，我要的爱定是性？喂，森美哥哥开炮。 好明显啦，兄弟，你是要性多过爱啦，你这样问法真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的重点就是，兄弟，你想太多了。我哋唔可以要求我哋嘅伴侣或者我哋嘅女朋友或者老婆都好，好似 AV 女郎咁犀利啊。 OK， 关于呢一样嘢咧，咁我想问阿俊杰哥哥，有冇同你嘅女朋友倾过你幻想中嘅情节先？ 系啦，有冇倾过先？ 幻想中情节又包括头先森美哥哥讲嘅AV， 但系 AV 都有分好多种喎 ，SM 啊、虐待啊、群 P 啊， 哇咁激啊！咁系咯，我补充翻上一轮我讲嘅嘢先，我未讲晒。OK， 咁系咯，你系咪真系谂太多咧？或者你系咪睇系咪睇？太多的AV 呢，我不知道啦，这个我自己估计的。因为其实我都了解你在想什么的，因为你在想的东西是每个男士都会想的东西。OK， 这个是很正常的，每个男士都会有幻想的啦，这样东西。但是幻想归幻想，现实归现实。在我们的现实中，我们真的不可以当了哇，我们看的 AV 女郎，哇，这么犀利的招式啊，普通女人或者普通的女仔是做不到的，你不可以要求她们去做的。同埋是咯，咁是好唔点讲呢，我可不可以用这个字眼呢，好唔人道这个字眼呢 OK， so 首先问返自己啦，你讲你分开一段日子你会好挂住对方，咁你挂住对方是挂住啲咩先？性嗰一方面定係挂住佢成个人啊？ 是啦，咁你 系咯，你挂住啲咩先？你系挂住嘅身体啊，定系你挂住佢成个人？ 咁你挂住得佢身体，咁你飞扑于佢屋企，但系搞起上嚟又唔系你想象嗰回事，大佬好难帮到你嘅。 系啊，所以你都几，我都觉得你几矛盾下嘅。见到又好似唔系嗰一回事，但系见唔到，诶、哎、又唔系你想象中嗰回事、啊。咁。嗯，系咯，你搞清楚先啦。究竟你系有你对佢系性啊多过爱啊，定系爱多过性咯、啊？我觉得你应该搞清楚呢一样嘢先咯。 所以俊杰，如果你讲有呢一方面嘅疑问，希望你可以私底下联络我哋，咁我哋了解详情咧，我哋会俾你更加深入嘅见解。 或者你可以讲多啲俾我哋听啦，因为从你个文字上，我哋。可以俾到你嘅意見咧，同埋拆解到你嘅疑問咧，係真係有限咯。所以如果你想再繼續我哋探討你呢一個問題，冇問題，你可以你可以 email 我哋啦 ，contact 我哋啦，係啊，咁我哋會盡快聯絡翻你，回答翻你嘅問題啦。咁我嘅結論咧，我係覺得啊，俊傑呢位朋友，冇諗咁多咯，我覺得嘅。同埋，首先你真係要搞清楚，你究竟係中意佢嘅人啦，定係你中意佢嘅身體咯？因為係每個人都係人，咁有需要嘅時候，無論係男或者女都有需要嘅時候，咁你一定要搞清楚。佢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老婆，而不是 AV 女郎，不是说你所要求你所想的东西他都可以满足到你咯。首先你不要这么想，我觉得你这样会很过跌咯。同埋可以尝试跟他傾下咯， 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坐低什么问题都好，只要坐低大家冷静地傾，什么都可以解决。不傾就完全冇得解决。所以我觉得嘅傾咗先咯，我觉得嘅係好过你喺度諗呢样諗嗰样諗到哇啱我先，你好似个 AV 男友 ,AV 男友咁强壮咁劲啱啱先，但係只不过係三秒钟就搞定嘅。咁讲真啦，你满足唔到人哋咯，唔系人哋满足唔到你咯，啱唔啱先啊？调翻转头，因为女士都会谂噶嘛，女士都要有需要噶嘛，啱唔啱先啊？咁系啊，咁佢都你咁谂人哋对方都可以咁谂你啫，啱唔啱啊？系啊，所以我觉得嘅系唔好谂咁多咯，直接讲出嚟咯，因为我觉得男女朋友乜嘢唔可以讲咧，啱唔啱先？就算系性都要倾咯，要讲咯，系啊，呢一方面啊，大家研究一下咯，保持一啲新鲜感咯，我哋嘅呢个系最重要咯，保持一个新鲜感，点样可以长搞长有咯？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咯，而唔系搞几年跟住冇得搞咯。因为在座，我觉得在座如果听紧我呢个节目嘅话，都会。有咁嘅同感咯，我觉得嘅系吓，又因为我觉得好多夫妇，我都觉得系自从结咗婚七八年啦，十年以上啊，我觉得讲真咯，一年都未必搞得摆咯，我觉得嘅系，咁呢、這个我都明白嘅，啱先，系咯，所以一定要倾咯，我觉得嘅系，倾咗先，咁睇下大家嘅要求嘅需求喺边度咯，咁先至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咯，俊杰，哦，所以呢个系我。对你的一啲嘅睇法或者一个结论咯，我觉得嘅系，好多谢你呢个问题，咁希望解答到呢个问题啦，帮到你啦。我哋呢一集都市男女到此为止，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下一集见，拜拜。都市男女。